第二十五章。 菲斯都到了任，过了三天，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，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，又央告他，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，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。菲斯都却回答说，保罗押在该撒利亚，我自己快要往哪里去。又说，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，那人若有什么不是，就可以告他。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十天八天，就下该撒利亚去，第二天坐堂，吩咐将保罗提上来。保罗来了，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，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，都是不能证实的。保罗分诉说，无论犹太人的律法，或是圣殿，或是该撒，我都没有干犯。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，就问保罗说，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，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么？保罗说，我站在该撒的堂前，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。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，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。我若行了不义的事，犯了什么该死的罪，就是死，我也不辞。他们所告我的事，若都不实，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。我要上告于该撒。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，就说，你既上告于该撒，可以往该撒那里去。过了些日子，阿基帕王和伯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，问菲斯都安，在那里住了多日。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，说，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监里的，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，求我定他的罪。我对他们说，无论什么人，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，未得机会分诉，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，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。及至他们都来到这里，我就不耽言。第二天便坐堂，吩咐把那人提上来，告他的人站着告他，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预料的那等恶事，不过是有几样辩论，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，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，是已经死了，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。这些事当怎样救问？我心里作难，所以问他说，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，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么？但保罗求我留下他，要听皇上审断，我就吩咐把他留下，等我带他到该撒那里去。阿基帕对菲斯都说，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。菲斯都说，明天你可以听。第二天，阿基帕和伯尼基大张威势而来，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。菲斯都吩咐一声，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。菲斯都说，阿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，你们看这人，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 和借女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，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，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，所以我定意把他戒去。论到借人，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，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，也特意带他到你阿基帕王面前，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陈奏。据我看来，戒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。